四。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的10点钟，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苗珊。今天特别兴奋来代班这个节目，因为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知识的过程，所以再次有请我的搭档主持。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这个我非常感谢啊，苗珊临危受命，因为特别不巧，就是昨天高丽呢是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一个不能离开，必须要参加的这个会议啊。我说，但是我今天邀请了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重量级的这个嘉宾 Penny，来自力拼网的这个RPO 的这个项目总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Penny 之前我已经约他好多次了，但是他一直都在出差，所以这次呢，这个能拨冗出席来到我们这个职场有高招啊，我这个非常珍惜，然后但同时也非常忐忑。我想就是实际上我细算一下啊，我之前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主持人的，在我还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但是我这个不做主持人大概已经7年了，从我这个怀孕生孩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主持人， 完全听不出 啊。好吧，谢谢但是之前这个就是高丽会经常 diss 我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水平，和说，哎，你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东北话这个声音来出来啊。但我现在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高丽，你见过北京凌晨4点钟什么样子吗？啊，我见过，因为从我这个放下他的电话，我就一直在这个跟台里沟通，跟团队沟通。我大概昨天是1点多才睡觉，在今天早上4点钟我又起来了，因为真的很忐忑，我特别担心，就是首先我的语言是否流畅，还有就是普通话啊，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可以怠慢我们今天来自于猎聘网的这位嘉宾 Penny。 我们也要感谢两位主持人，感谢大圆和大珊， 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否则我可能今天就变成脱口秀了 不过对我来说今天是学习的，所以我还挺期待今天这次代班，其实能希望获得一些知识。 因为大家一定特别好奇啊，说这个你们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人才济济，难道找一个这个代班的主持人那么难吗？我告诉你，真的很难，因为所有的平台都是要对自己播出的所有的信息要负责任的。那么982它是全国首档的这个融媒体平台，所有的主持人无论他之前是否是一级甲等，还是这个就是拿过台里的这个主持人上岗证，来到活力982依然要重新接受非常严格的培训以及考核，所以给我这个所挑选的然后这个主持人辈分真的不多尤其大家都已经安排这个各自的这个时间，包括苗珊哦，非常感谢啊， 别客气，我是下午的节目，偶尔起个早挺好 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团队的力量。 对， 哎，我不知道就是两位 Penny 和苗珊最近有一部电影叫《红海行动》，你们有没有看过？ 当然看了，看完之后热血喷张嘛。 是吗？ 对，我和同事一块儿去看的。 我想问一下苗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看这部电影？是同事推荐，还是说朋友圈有人再去分享？ 其实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这近两年的电影发展特别好，让我们近10年来更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花钱买票看国产电影。首先这个趋势特别好，我们在想15年前20年前可能就真的只有美国大片来的时候我才会愿意花这个钱，现在国产的这个电影我们 通常比较期待，从他拍摄开始，我们又很会做营销和市场宣传，所以对这个电影可能虽然还没看到，就已经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然后尤其在电影院里面是值得看一些场面很大的呀，有技巧啊，然后有一些特效渗透的大动作大制作电影，所以这部电影是比较具备我去走进大银幕去看的几个基本要素，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很想去看的 啊、哦，所以就是苗山很直接，就是我就是想看啊，然后这个 我觉得它适合在电影院看，比如小清新的电影、我觉得在家躺着看也行 啊、就很期待。 对， 那 Penny 呢？ 我是因为这个我儿子被我 可以再近一点 Penny 我儿子被我送了一次、这个、 Penny 可以，我觉得可以往这边拉一拉，可能大家听不清你的声音。 现在怎么样？ 可以啊， 就是我把我儿子送了一次夏令营之后，他就变得特别爱国，然后呢他特别喜欢看战狼然后把这个一二三全部都看了。 他几岁？他想喜欢 八岁。 哇，八岁。 对、所以呢后来我跟那个同事有聊到有这样的一部片子的时候、就是当周的周末就带他去看了。 但是他看的时候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哭闹？ 不会。 哇，他真的好勇敢啊，好 man 啊， 当军人是他的理想 我这次这电影挺现实题材的，还是 对的。 那就是除了这个电影很精彩，然后之外，那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不管是 HR 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猎头，然后你有没有在这个从自己专业角度上的一些感触？ 我觉得专业上的感触来讲，首先这个团队的这个协作是很专业的，那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他的这个团队协作，从他们的这个制定的目标出发，团队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再到这个作战的过程中每一个小伙伴的协作到最后的收尾，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体现但我可能更多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是相对感性的一个感触有一个片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角色叫石头他其实是一个大男孩，然后呢他习惯在作战的时候会兜里面带这个糖，然后到他临死那一刻就他的战友给他喂糖的那一刻，其实我真的当时就有一点泪奔了。泪奔的感触是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装着一个孩子，就是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孩子，那吃糖可能是他儿时母亲给他的记忆，但到了这个成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规则，所以呢那他只能够面对这个现实的情况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我还是蛮有感触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在一直播上的这个热度是2.7万的热度，但我决定呢，就是我要跟 Penny 换一下位置，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一直播蹦出的这个条条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消灭它，但是把我们这个Penny 的脸给遮住了半面这个很不舒服，我们来调换一下位置好吗？ 这个条条，这个看看我们的技术老师怎么搞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这个随意 或者你们都可以往中间坐坐嘛 但是我们的内容呈现的是专业的 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话题肯定是从这个电影开始的，因为这个电影给我们渗透的就是团队协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对不对？ 是的，还有就是沟通的这种直接。 对 因为刚才 Penny 强调了说这个打动他自己的这个这个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最打动他是石头临死就吃糖的那个片段，实际我当时看了这个片段的时候，我也是泪奔的，而且就是被他和这个当时唯一的女蛟龙，然后之间的这种情感所深深打动，真的有一种就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是从这个伟大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角度，还有刚才潘妮也提到了目标 对， 就比如说这个。目标的这个达成他们会有一个最终的特别伟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保障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安全撤离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家国情怀的一个远大目标，但是在中间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这个目标是在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递进的，因为他实际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去升级打怪，到最后他可能要解决的不只是说中国的这个侨民的安全撤离，还有说中国作为这个和平世界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有他一定要有责任来去 担负起保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安全的一份责任啊。当他发现说有这个特别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对世界的和平产生巨大危害的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的时候，所以他是毅然决然的去临时又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决定把这个当时的那个药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结了。 黄饼是吧？ 所以就是我也想问他，你就是如果团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目标就是长期的战略性目标不变，但是在中间出现目标调整的时候，他这个周期一般是什么样子的？要通过哪些职场当中的一些动作来去最快的去达成、 okay. 去实现？ 明白。首先一个项目就一个团队的成立吧，它一定是有这个要有仪式感的，是要有启动会议的。那在这种启动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确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作战计划和我们的复盘。那这个启动之后呢，我们会每一个团队会有不同的这个定义，比如说我们有日战会，我听过叫日战会的，就每一天早上来了站在这儿开会，这叫战会。 哦，感觉好像就是销售的团队。 还真不是，我这个是从这个我们的技术团队技术和产品的团队来知道的，就是叫战会。那我们也有正常的就是叫什么周例会然后有月度的总结会或者月度的复盘会都可以。那在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整个团队去调整新的目标和新的方向去做新的传达。 但是就是关于开会啊，我就特别持保留意见。实际我是一个特别怕开会的人，我觉得开会好费时间呀。而且有些会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某人一定要出席的这个会，我就特别愿意 diss 他啊，就是你又不是这个负责决策的人，然后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会就很浪费时间。所以的话就是我想问潘妮，就是这个会一定是这个组织当中有决策的有决断的然后或者是具体执行的人要去参加，那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相干人等一定要参加呢？ 那是他想要参加还是被邀请参加？因为我是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被邀请参加的话，我可能会如果这个会议并不需要我参加但又一定要我参加，我可能会回复一个大概靠近中午的时间或者靠近午饭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来去做这样的决策。 明白了。 就是并不会说完全排斥这种会议不参加，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确实是别人需要某一些帮助。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猎聘我们这个开会在我们的这个大的团队里面是有一个规则的，是开会前要发材料。就是所有人把会上这个讨论的时间都提前看好提前想好，我们会上直接做这个明确的建议和结论就好了。 靠谱的公司都会这样去做。 对的。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的合作企业当中微软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把起始时间约定好，然后同时呢把这个会议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也提前去告知给我们，让我们在会议之前做充分的这个准备而且它的这个会议室呢它属于智能的，就是大企业就是不一样它属于智能的来去预定预约一旦这个时间超过了，它可能这个下一组就已经要进场了，甚至的这个会议室的一些这个这个辅助设备会失灵对，所以我就觉得很靠谱，就是单位的时间内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对 的。 刚才我也 diss 了一下这个高丽，可能你就是人家领导只是很客气的去向你发出邀请，就是至于你参不参加呢，实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也是实际这个会还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这个就是企业的这个管理者，他们经常会说他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交给团队来做这个内部的管理及梳理，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他想留给自己，就是自我的这个沉淀因为你做一个内部调整和管理然后以及业务的梳理的时候真的需要几个小时来去深入的去思考，所以这个优秀的管理者都会每天至少留给自己一个复盘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就会告诉周边的人不要来打扰我 啊，比如今天上午实际这个我就是留给我自己梳理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没有约任何的这个外访和会议。还有呢，就是他会把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各种与会。然后他后来回来去说我的这个时间规划当中说，哎，实际有些他想一想啊，这个人家可能只是客气的去向他发出邀请，人家可能期待的是说啊，我这今天有安排了，我不参加了。但是呢，他老是想，人家既然发出邀请了，那我一定要很尊重他，务必要参加。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就是可能你这个人对你这个企业或者对你这个岗位很重要，但是对人家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对 的， 所以这样的时间呢，他后来复盘的时候就是能省就省吧。所以不管是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一个团队而言，实际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管理就是时间管理。因为你会发现，不管是资金也好，没有钱了可以去这个找投资人，甚至去银行贷款，是吧？然后没有人呢，我可以去找猎聘来去挖，是吧？ 对 啊，但是唯一不可逆的就是这个时间。此时此刻 Penny 把时间留给了这个职场有高招，这个时间就是不可逆的，就非常非常珍贵，而且越这个高净值人群他的时间成本越高。所以就是最终的所有的管理我发现都是时间的这种管理。 对的 啊， 讲得对。这个时间的管理层面好像最后发现时间怎么管理呢？好像只能通过团队协作来管理。 是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做取舍的。 对， 那好吧，那就交给可以去做这个执行的特别迅速达成的人。如果这个事情非我不可，那好吧，那我就努力的最短的时间去承担。实际这些啊，都是我这个临时做了一下补课。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你知道，年纪大了特别喜欢做案头。你看我这个笔记本上写的，还有我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就是你看高丽啊，我又给你带班啊，我做了多么充分的这个准备。早上4点钟起来，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看了这本书，就卓有成效的这个管理者。实际在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看过的，但是当时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实际今天还蛮感谢这个高丽的，如果要不是他突然间扔给我一个炸弹的话，我可能这本书我还会搁很长时间我再去看它啊。因为一说到这个红海行动，说到这个团队管理啊，我发现我最近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经验所得，没有再吸收一些最新的这个知识啊。当然今天也是跟这个 Penny 交流，同时也是学习来的。 对，所以看这一本书，一看大圆就是一个管理者。 对，然后实际看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的是他的那个应该是叫庄宇啊，他在这个整个团队当中应该是一个这个职场小白。中间的时候他因为看到这个战场上特别血腥的这些画面，他这个内心还是有一些这个波澜的啊。然后当时他的这个副队长是杜江扮演的那个角色，就跟他有一个近乎灵魂的一个对话，很短啊。但是后来在这个片尾的时候，片子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庄宇啊，他这个手指头都已经被打折了，然后又被刀扎，然后又被这个枪打，然后仍然在生命垂危弥留的最后一刻恢复了这个通讯的这个正常啊。所以我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到这个整个团队当中一个新人从这个迷茫然后到坚定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就是我特别想问 Penny 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这个都就是过去呢是集体主义， 对 啊，团队团队团队，但是现在呢好像更讲究个性的张扬尤其是这个年轻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在加入到一个团队或者是选择一个团队之前之后，他更多想的是就是哎，我个人的这个个性，然后以及自我这个主张能在这个团队是否达成。如果达成了的话我可能我就留达不成的话呢拜拜，我就把你这个老板和团队给炒掉所以我特别想问Penny，就是个人和团队之间一旦这个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权衡。 对，其实大约刚讲的这个庄宇就是在为了这个大的团队的利益而抛弃了自己的这个利益 啊，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向这个军人致敬的啊。我觉得能做到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舍弃他的个人的利益，其实就相当于舍弃了生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勇气和信念的。 是的 啊，但我们在职场当中呢，这种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它无非大概就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升职加薪呐、啊，或者是在团队协作中我的劳动付出或多或少，还有就是出了错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我背锅。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想象到的，可能大概也就是这三种会是每一个人比较关注的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利益那对于大团队的利益来讲呢，可能无非就是整个团队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能达成，这个可能是团队比较重要的这个意义。 是的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服务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团队对外的口碑是怎么样的。可能基本上大团队的利益可能就体现在这两方面那其实就是在过往观察哈，相对积极正向的团队呢，基本上是能够保证这两项是平衡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也归结于这个我们其实从小教育的这个体制里面，从幼儿园到大学时代还是都挺强调团队协作的大家回想一下其实是有的所以其实团队协作是我们从小就被植入的一种状态。 就比如说这个我女儿最近开始加入他们这个少儿足球队， 对 然后这个我们家爷爷奶奶就说，哎，一个女孩子参加足球队干嘛呀，练得这个黑乎乎的这个四肢发达，有这时间我们弹一弹钢琴，学学芭蕾。我就跟爷爷奶奶是这么解释的，因为实际我做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少年足球，做这个项目从2014年一直做到现在，就是我发现在整个的这个足球的少儿足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目标然后团队之间的那种协作你是这个前锋，还是你是后卫，还是守门员，都有特别明确的这个岗位上的这个职责和界定那么我觉得现在孩子特别毒，就是这个通过很早期的这种团队协作这种训练，而是有助于他后期的这种成长的要不然他永远会说我这个要当前锋，我要进球然后那个小朋友说不行，我也要进大家都不去做守门员，都不在后面去这个当这个球门， 对 所以这是不对的 对的 对，所以就是一个团队，我们说大目标的这种达成一定会有牺牲，因为之前同类的这个片子有一部片子叫《战狼》我也是这个吴京的粉这个表白一下就是感觉吴京老师这个就特别神真是大牛，就凭一己之力可以搞定一切当时看起来也特别燃，但是相比来说呢，就是红海行动它引发我的这种深思会更多一些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实当中这种凭一己之力这个扛下所有的这么 man 的是不可能的，它绝对就是红海行动，就是我们说战狼二那是理想，红海行动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面对的现实，一定你要通过整个团队来去达成你的目标但是呢，就是你看战狼那里面几乎没有重要主要人物的这个伤亡，但是呢在红海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了石头的牺牲，庄宇的牺牲还有最开始的这个就是狙击手他可能面临着一个终身的一个残废，他很直面的去面临达成大目标团队当中小我的这种牺牲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在那一刻是让我很 get 的。 对对，但其实可能真的是军人的信念和军人的勇气来促使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正常职场来讲呢其实还是要强调团队的这个目标和个人的利益其实还是密不可分的，这很重要的，每一个团队还是要直面团队的利益和个人业绩之间的关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是的， 对这个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有效的机制去协调的比如说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利益分配一定决定于团队的目标达成 比如呢 比如说 像这个 RPO 这个团队 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整体的这个利益，因为 RPO 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交付完成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团队，比如说我们有 BD 的团队，我们有交付的团队，还有做客户管理的这个三个职能在去合作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一定是这个项目达成之后，三方按照不同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占比来去分配这个利益的。 嗯，这个 RPO 就是听起来就感觉特别高端，因为你看之前这个猎聘的孟广， 对 啊，校园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孟广也来过我们职场有高招啊，来做过我们的这个嘉宾，而且猎聘校园也给了职场有高招很多的这个用户很多福利，比如说修改简历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岗位内推啊，然后就是这个比如说校园这个业务的这个描述就很直观。 对 啊，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是猎聘网做校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对， 那 RPO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队？ RPO 的话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说，它是一个客户的招聘渠道的统筹者。 哦， 就是整个客户是可以把你的招聘需求完全委托到我们的这个 PM 来帮你去做这个规划。那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可能会明确哪一部分的岗位是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广告来列到或者来招到的，我们会告诉你这一部分可以来用这样的预算。那哪一部分岗位是可以通过招这个管培生通过校园去做的，我们可以通过校园的方案去做。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这种终端的我们走这个叫中流砥柱的这个员工技术工程师这一类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项目组点对点的来短时间之内成立这种项目组来为企业提供招聘服务。那最后的就是上一次我们来做节目聊到的这个猎头的服务就是每个企业还是有很少的一部分金字塔尖上的这种猎头服务，我们也可以通过猎聘来做这种，因为我们这个猎聘是讲究在生态这个招聘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也可以引入很多中高端的猎头来帮助企业去提供服务的。但是整体的统筹会由我们的 PM 来负责。 哦，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传统的这个人力咨询公司或者是人力顾问。 对，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大的咨询公司，它还是偏战略会多一些的。它基本上就是涉及到落地执行的部分很少，可能是像给企业做一个咨询，然后给到一份报告或者是一个方案但还需要企业内部去做落地执行的但 RPO 的话可能我们只包含一部分轻咨询的东西。 明白。 但这个轻咨询可能是跟招聘和人员结构相关的然后我们做咨询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把这个项目落地成功。 明白。 对 那么还有这个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对，应该是没有短短几分钟了，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吧。 几十秒，好吧， 我们就稍事休息吧，好不好？ 好，这个招地儿的电话这个我今天没有编，这个158-0155-2030，看高丽，哎，我记电话号怎么样？就是招地儿，就是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小客服，之前一直这个托孟广改简历都是通过招地儿，还有包括托孟广来做这个内推都是通过招地儿。那么今天 Penny 呢也给我们带来特别这个RPO 团队的特别优质的这个岗位。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再由这个 Penny 来给大家介绍。 好，我们稍事进一段宣传。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这里是职场有高招，我是苗山，还有袁伟，跟大家稍后见。 李叔叔，您的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您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来到了10: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苗珊。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的搭档袁伟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Penny 一起聊了聊，应该说是一开始大家还肯定没听够，所以下面的时间交给他们继续为大家支招。 啊，这个我非常感谢苗珊啊，再次感谢苗珊。 别客气， 这是这个关键时刻冲上去的就是好战士。 对，我是团队的好成员。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三个人的话，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聊天室已经开放，欢迎大家提问。 啊，就我们这个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分享更多的是易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易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观看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登录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在大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这个完整版，当然呢也可以啊，加这个啊招弟儿的微信啊，158015520030。哎，突然间发现我这个口条顺了，所以就是昨天的话题啊，叫这个谈勇敢，就勇敢可以战胜一切。我就觉得这个高丽一定是之前就给我挖好了坑，就等着这个坑让我去跳，就好几年，这口条不利索的一个东北籍主持人啊，老主持人过了气的啊，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自己创了业呢，又被这个啊给裹挟。今天又当了替班主持人，但是突然间口条就顺了，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Penny 是带着这个RPO 项目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个岗位来到这个职场有高招的啊，所以这个 Penny 跟我们说一下福利吧。 好啊，那既然来到这个节目，一定是这个带着我们丰厚的岗位的。首先，我们是全国有13个城市。13个城市、 wow. 啊，都在招聘 RPO 的项目顾问和项目经理。那我们欢迎啊，有经验的你，或者是对招聘感兴趣的你啊，加这个招弟的微信啊，向我们砸简历。 啊，就是具体的这个要求，然后可以通过加招弟儿这个微信之后啊，Penny会告诉你的。然后如果你过了第一关，或者是后面这个面试的这个环节，你有可能会得到这个Penny的直接的这个现场面试啊。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面试啊，然后再邀请Penny过来。 我的天， 这个有趣哎， 是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像您这种专业的人士，在面试的时候大家不认识吗？您是怎么靠几分钟对对面的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初步的了解？比如说我，您现在就假装我今天是来应聘的，您通过哪几个要素就能很快速的判断这个人是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 好 基础？ 其实我在面试的时候就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岗位对于这个能力的要求就是啊，当然普通话这是很重要的。对，除了普通话这之外呢，就是学习能力强。 就是爱学习， 对， 有这种想学习的动力。 对的，对的啊，因为我们做招聘其实是要每天面对不同的新的这个行业的需求和新的岗位的，所以学习能力一定是第一位的啊。然后能够这个执行力强就可以啊。所以呢，可能我在面试过程中就很简单啊，就是外表谈吐啊，简单过一下，然后剩下来的就是所有都是聊跟这个学习相关的内容，我去考察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论调啊，因为有的时候像比我年轻一些的表弟啊表妹，有时候问我关于职场的经验，我说我也没换过工作，我也没有不能给你具体的工就是经验，但是我觉得工作能力可以学习，但是你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对的， 就是这个目前我可能不会，但是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感兴趣，我去愿意学，所以这些学习能力都归咎于这个态度上是积极的，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90后、00后这个还是很有个性的，所以我觉得能不能让大家态度好，好像挺考验这个、 这个好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苗山今天绝对是有态度的。 我有 啊，对，你是大半夜的糊弄你啊，或者一大早就糊弄你啊。 没事，我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换一换。 哦，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加微信私聊。对，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团队啊，团队的这种这个个人和团队之间的这个利益得失的这种取舍，但实际团队氛围也很重要啊。就是经常我能看到一些创业公司啊，每周的时候会这个大家在一起唱唱歌啊，团建一下，或者甚至这个去拓展一下。所以这个团队这个氛围有这么重要吗？但是我也看到过一些这个民营企业啊，这个战斗力爆表，但是你干到那个办公室的话，真的感觉有一种肃杀之气。就是大家都在干活啊，没有交流，然后这个很紧张的这种氛围，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思考，说是看到一个其乐融融、很温暖的一个团队，很有趣这样的一个团队重要，还是看到一进到那个门就感到肃杀之气，但是战斗力爆表啊，这个 OK。啊，所以Penny，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其实我们总去形容这个团队是不是够和谐哈？就是团队是很和谐，还是很灰暗啊？其实我觉得和谐这个定义，它并不是等于所有人都很 nice， 所有人都态度特别好。其实它是整个团队一种风格的展现。 是的， 比如说我这个团队，互联网团队就是很年轻、很活泼，对吧？很随意。 是的， 我们很随意。 是的，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在意这个叫非常在意这个刻板的这种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话，可能你就不太适合加入这样的团队。就之前我在讲面试的过程中也有聊就是之前的一个课件也是聊到，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风格去选择你的团队啊。 是的， 但团队的和谐并不等于就是你想要的那种风格。 是的啊，就是我始终就是可能因为我是这个老板啊，就是我很不羞耻的自称为老板，因为很多人呢就是给我的这个称呼在节目当中就大圆儿啊，但是更多的人叫我袁老板，包括我老公也叫我袁老板，所以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啊，这种气场就天生就是这么强悍啊，所以就是我。 我始终觉得，不管是氛围也好，还是说你这个温暖感也好，归属感也好，它都是为了达成你这个目标来去服务的。如果你的这个氛围其乐融融，有助于你达成目标，那么 OK。如果你这个团队充满肃杀之气，狼性爆棚，达成你的目标，那也 OK。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它都属于我把企业文化当做工具，或者把这个企业文化当中的这个氛围也当做工具。 嗯 啊，如果说它可以为了整体的这个市场目标去实现啊，那 OK。要不然一切都是白扯啊，就是你看我就是这么庸俗。 对，但是讲的真的是特别的对啊，对，从一个团队管理者，你就是这样一种风格的团队管理者， 是的， 所以一定是会有一些追随你这种风格的这个member 吧，就我应该跟你的团队还有一些接触， 是的是的， 特别合。 哦，谢谢。就是你看啊，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热度已经达到3.3万了啊。高丽，没有你的时候，这个热度啊，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我实际之前特别担心，我就想啊，我这给高丽替班儿，这万一这个数据掉下来的话，啊，这高丽说了，这个工资能不能从50块钱涨到55块钱？好了，这个数据没掉下来，哎。现在涨到3.4万了， 是不是更高了？ 啊，对，就是我可以把从高丽的稿酬从50块钱可以考虑一下讲到40块钱，哎，45块钱，看这是给我一个砍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老板啊都是拎着算盘然后去仰望星空的这样的一些人。 对的。 嗯， 所以你其实可以关照一下我的个人利益，然后我就会让这个团队的目标达成的更好。 哎呦，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下。这个我们必须得这给猎 P RPO 这个直播招聘的这样一个机会，觉得会很好玩，会很刺激。那就是我们再说啊，这个小编准备的挺好的，就是职场当中这个团队的协作精神，它的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啊，就很落地啊，就很落地准， okay。 啊，你说这个啊，这个团队好，同事好，那你在这个具体工作执行的时候，哎，说，哎，你这个图能帮我调整一下吗？这个 PPT 能帮我改一下吗？或者这个视频帮我剪一下吗？然后你说，哎，不行，这个我今天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我今天约了人了啊，这是一种这个团队精神的具体在工作当中具体表现吗？ 嗯，我觉得其实针对于这个团队协作精神的这个表现哈，每一个人其实观点是不同的，啊，这个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人和你所在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团队，啊，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团队中，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团队中，我们会比较强调的几个大的原则， okay， 大概有5点，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团队利益为重，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在职场甚至在团队中你能生存下去的法则，啊，它是一个， 比如呢，我想看球，你让我加班，不行，我这个球票已经买好了。那怎么办？ 那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一定要这个人来做才能够达成这个团队的目标，还是说有其他的人可以来帮忙做能够达成他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有追求一个平衡的 这个猎聘真的是良心企业，要是我吵了， 哎呀，那这我们很珍惜人才。 对，我们小门小户，就是容不得你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我真没有备选呀。是的， 所以我相信你的团队一定是为了这个团队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的。 对， 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睡眠时间。 就看今天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然后立片来看你继续刚才说这个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其实是每一个人要记到心中的一个法则，他可能并不是说我care 或我不care 的，就你想在这个职场里面玩，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明白。 可能大局为重是很重要的啊，它是一个个人和团队啊，甚至你个体和你团队中其他个体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概念。 是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整个沟通团队协作的过程中要尊重事实。这个尊重事实很重要。 比如说具体哪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一件事情有冲突我看到的所有的内容我不可以因为这个想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叫什么 脱逃我自己的这个错误观点，而去虚构一个事实， 明白 一些情景来去讲所以尊重事实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尊重事实的经过，才能够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做判断。 是的 所以尊重事实呢，是我们在职场生存或者在团队生存的一个怎么讲呢？如果你做的不好，他可能会被别人贴上品格标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点。 明白 那第三个呢，就是直接反馈 直接反馈 对。 就比如像高丽这样的就叫直接反馈， 对，直接反馈 做得好不降工资了 对，直接反馈因为就是在遇到这个问题或冲突的时候，如果团队都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况就是我不讲很有可能最后其实大局的利益就会受损。 是的 所以其实直接反馈很重要，直接反馈只要态度掌握的是合适恰当的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足够尊重别人就可以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求同存异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尤其是针对于这个年轻气盛的这个职场的小白来讲，是可能是更加尤为重要 的。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你在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是给自己打开眼界和这个打开视野的一个机会。有些事情你现在听不懂，或者是你现在看不透，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年纪没有到。我们一定要相信存在即合理，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每一个年轻人都犯过的错误。 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叫取长补短取长补短特别的重要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每一个人身上一定都是有他的这个亮点的。 是的是的， 对，我这个观点是我来自于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讲的一个成语，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当时呢并没有觉得这个词有多么的经典，但后来进入职场之后，你发现它是帮助你在职场成长甚至做到未来爆发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真的关键的一个宝典世界上其实完美的人我觉得是很少的，但是是不缺能人的。就是每一个领域都会有很强的人。那当假设一下，当你遇到十个人，然后呢可能你每个人身上只取一点优点。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十个优点。对，你一定是比这十个人更强的。所以持续这样去做的话就一定是会变成自己越来越优秀，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这个精英化。 这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在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我的一些这个过往的同事和领导一旦我发现他有一些这个特别不好的这个生活隐私或者是习惯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特别幼稚，特别愿意给人打一个标签就突然间就是表达出自己的这个不满或者是不屑现在回过头来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特别傻就是人家不管是说情感如何纠葛，但是人家的业务能力人家的这个目标达成的这个战绩是爆表的，是你值得去敬重去学习的而且在这个职场当中，我觉得就是昨天跟高丽在聊的时候，就是越简单越好我在职场当中，我别的东西就是我就看这件事情我不要给这个人打上这个其他的说人品就因为他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小女友找上公司来了就给这人说这个人品不好，这里面的这个情感纠葛是我们外人不足以这个了解到很多很多内情的，所以我们只看他在工作这个职场上的一个表现就对了还是简单一点对，多看别人的这个长处和好处，不要随随便便的给人打上标签，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点在我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拒绝的。比如说，我当时我的这个岗位呢，就是编导岗，但是偶尔呢也会让你配音然后偶尔呢也会跑到一线去采访，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一个这个搞对编的 这个做编辑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就是向前去延伸，又向后去延伸。当时呢，就是说实话，我内心是拒绝的，就是你就给我这么点钱，然后你还让我干这干那的，这要不要人活了？真是太讨厌了，就欺负我是小白。哎，你这个看我便宜，你就使劲用我。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就是我的这些这个岗位的这个经历，让我把这条产业链吃透了。 对的 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我后面这个创业也好，还是做这个管理也好，这个是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你只在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去看的话，哎，你这个半径也就是底层的这个执行工人啊。昨天在看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个管理者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这个我们现在探讨这个管理呢，不再是这个工业时代所探讨这个基础工人啊，他单位时间比如说做了多少个零件啊，组了多少台手机啊，这样去来评价他的这个效率，这是这个是很 low 的。对于这个知识型的这个工作者啊，这个评价体系完全是不适用的。所以知识型工作者更多的是，就是即便是你是一个医生，你可能你面对的是这个患者，你把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治好了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是这个科室主任了，我还涉及到不止把这个患者的病看好，还要涉及到整个的这个科室的这个协调，包括一些这个如何去带新人，它是一条产业链再去贯穿啊。但是你只要做了，你的人生境界就不一样了，最起码腰包会鼓。 对 啊，那这个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这个话题，就是潘妮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在团队当中极不负合作精神的这样的这个工作者？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你先说，然后我再说我遇到的。 行，我觉得这种直播得罪人的活儿，我就不干了。 就是不提人名儿。 对，然后但我确实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特别不配合团队协作的这个，可能还真的挺少见的，或者是起码在我的团队里，我目前还没有真的没有见到哈。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讲讲剧啊，今天的主题是讲剧。 好吧。 对，剧里面呢，我觉得这个男主角叫张译，对吧？ 对， 还有海清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他是有一些环节的，就是张译作为军人来讲，我是要求这个群众必须在一个地方驻守，是不可以动的。 是的，是的。 对，那其实他这个海清就承担了这个他要协作这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工作。但是其实他好像最终没有遵守。 对，他是一个破坏者， 甚至在 记者都是挑事儿的。 我数了一下，他甚至在这个剧里面三次不协作 啊。是的， 所以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代表，就是他在三次不去协作的时候，其实帮助整个团队带来更大的危机，然后去解决啊。当然，可能这个剧情设计是因为他这个主角够。叫什么 主角光环 太重了 啊。是的， 一定要做的 啊。 对，但其实在职场生活中这样的是一定是大忌。 是的， 对，就是我们在做RPO 的项目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做一些中高端的这个人才见面会，这个规模小的话可能是三五十人，大的时候我们做过1000人的这种专场。对，真的到了这种别讲千人了，到了几百人的专场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场的运营人员大概要达到30多人，就大概是1:10这样的一个比例。 哇， 这30多个人基本上是会在被安在每一个岗位上。然后同时会有几个主要的这个总控和协调者的。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每一个岗位都用自己的职责雷打不动。 哇 不允许脱岗。除非是有总控调动，这儿再放了一个其他的人，你才可以动。因为你只要有一个人脱岗，就会造成后面所有的环节都会错乱。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整个团队当中，你做好你自己有多重要的一个体现。然后对于我来讲，我比较有启发的是，我曾经公司拓展，我们做过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齐眉棍，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玩过。 没有， 推荐你们的团队一定要去试一次。这个齐眉棍呢，它是 一组人，十个人，然后呢，面对面站立，然后每个人伸出食指在眉心的位置，然后会拖着一根杆，所有人在同一个角度去拖着一根杆。那大家想一下，每一个人的高低不同，啊，拖着这个杆的位置是一样的，可能这个杆子也会偏坡，啊，成功的结果就是所有人从眉心的位置把这个杆子放到落地，然后要要求整个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手指不能脱离这个杆子。 嗯， 我们想一下，本身的高度就不统一啊，所以非常考验这个团队的协作。团队不能讲话，只可以有一个组长来喊口号。我们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完成这个游戏，所有人都很气馁啊。然后呢，最终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没有在盯着自己的手，而是在告诉别人说你的高了，你的低了。 明白。 对，然后最终我们发现这个游戏的奥秘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按照组长的口令下降多少寸就多少寸，持续保着这个保持这个杆是这样持平的状态下，才能够平稳的落地。最终这个游戏，我们的团队有一半的人是闭着眼睛坐下来的，因为他只有闭上眼睛的时候才不去关注别人怎么样，去关注自己。 明白。 对， 哇，这个项目好棒。 对，所以真的、真的非常推荐他。就是其实在整个这个协作的过程中、做好自己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是一个这个军旅题材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嘛，所以就是我也查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非常，我当时也思考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战场特别混乱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指挥官如何去指挥你的下属，就是你这个我，而且这个指挥官呢又是唯一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当他的这个下属从丛林去遭遇这个敌人，或者在哪块去这个沙尘暴遭遇敌人，叫该不知道怎么去行动的时候，就是我呢作为指挥官的话，也因为距离太远不能马上去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我的这个任务就是之前去训练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每个不同的岗位的这个指令是什么，然后在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应对。所以这个也更像是一个这个培训师，是吧？然后基于这个时，但那至于说这个实际上去怎么行动的时候，应该是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断。那么最终责任是在我，所有行动的这个决策只能由战场上每个人来自我去决定啊。所以就是很多人是特别讨厌的，就是背锅，是吧？这个事儿不该我背。 对 啊，你既然授权了，这个锅就应该是 leader 去背。所以很多人这个讨厌，哇，这个我们的数据已经达到3.7万了呢。哎呀，这高丽呀，谢谢啊，谢谢给机会啊。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稿酬的这个事情啊。但是今天已经接近到10:56了啊，就好多的 歌也听不完了，只能听一小节儿。 我没有聊够，因为实际跟上次这个跟 Penny 在聊这个 猎头业务 的时候，哎，我这个就没有聊够，就是借用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无论是这个员工还是这个高层我们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更强，然后让自己的团队更具竞争力。潘丽给我们一下建议。 好，今天既然是一个这个面对群众的节目，那我相信我们有管理者，也有这个职场小白啊，甚至是职场人。所以我大概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于团队管理者在这个做团队协作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比较鞭策我自己的一个一些原则。就是团队非常重要的就是团队目标和团队的文化。团队的目标是这个团队来，就是这个整个的团队在协作的过程中，就是来去分解团队目标，从而达成这个目标。 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还有30秒。 好，然后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这个团队目标和团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你团队去有成长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这个个体的沟通和团队的沟通，我们是要有自己的节奏的。是要定时定点雷打不动。那对于个人呢，我觉得今天就很简单，就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关注自己的行为找到自己的这个优势和价值找到适合自己的团队去做更好的自己就可以了。 好，特别感谢 Penny 杨丽培来自 这个猎聘全国 RPO 项目的这个总监， 谢谢， 也带着猎聘非常优质的岗位来到职场有高招、啊，那至于有些话题你没有互动够，可以添加我们招弟儿的这个微信15801552030。然后也特别特别感谢苗山， 谢谢、 啊这个、 我们节目结束了，谢谢， 希望常来， 好 好，也希望潘你常 来，快来看看我这个花盆怎么样， 拜拜， 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